执念、哦你就是我一生所爱、用一生去爱、 Yeah.

把我忘记。

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人的一生呢真的是需要知己的，不管是爱人朋友还是情人，如果在那里能够得到心灵的慰藉，同时又可以畅所欲言，无所顾忌，苦闷欢笑他都陪伴着你，这就是我们理想当中的一种知己。有了这样的知己，会使自己的生活应该不会再寂寞空虚吧。这里是品飞1033城之声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斐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任性的沉醉，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，就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，就算是痴迷我也痴迷不悔。也许我应该放弃，应该睁开眼，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，承认有时也会并不进展位，并非